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65集，初探四海殿。众人很快来到了皇宫门口，宫门口不少侍卫在，倒不是加强戒备，而是在捡地上的碎砖块。四海殿外的围墙拆除之后往外运，散落了不少碎石，在路上车马碰到容易有危险。见众人进门，有侍卫提醒小四子小心被绊倒，只是好的不灵坏的灵，小四子一不留神真让石头绊了一下，往前就扑。小梁子跑得稍微前面了点，往回跑已经来不及了，众人都想上前接，天尊一抬手准备用内力捞一把，但是小四子却被人拦住了。众人微微一愣，小四子保持着倾斜的姿势停在半空中，转脸看扶住他的鲛人。展昭顺势抓住白玉堂的手去看，果然是鲛人救了小四子。 他不是不理小四子吗？心人还挺好啊。 殷侯和天尊更加纳闷了，怎么可能？他应该只是个象征或者说征兆而已，并非是人，怎么能救小四子？而此时白玉堂有些疑惑地看着还保持着刚才姿势的鲛人。小四子站好了，仰脸跟人家道谢，但是鲛人没反应，站了起来退到一旁，跟着白玉堂继续走。 怎么了？ 白玉堂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可能是他想多了。白玉堂刚才在小四子跌倒的一刹那看到鲛人就在他身边，所以想让他去扶一下，但是白玉堂并没有说出口，鲛人就已经照做了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看了鲛人一眼，没出声，而是用想的 拽住小四子。 果然白玉堂就见那鲛人伸手轻轻一拽小四子的腰带，小四子走不了了，不解地回头看鲛人，那鲛人依然面无表情地站在他身后。 放手。 鲛人松开了手，小四子撅个嘴仰着脸看鲛人。 姐儿干嘛呢？ 萧良拽着小四子，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继续想。 摸摸小梁子的脑袋。 这时众人就见小梁子蹦了起来。 你谁摸老子的头？ 展昭一直抓着白玉堂的手呢，目睹了全过程，但是他可不知道是白玉堂在想，鲛人只是照做。 他这算是调皮吗？怎么招惹小孩子了？ 白玉堂笑了笑，觉得很有意思，看了看空中。 你会飞吗？ 想完，那鲛人忽然一纵老高，落到了一旁的屋顶上。 嚯，会轻功的，身法跟你好像啊。 白玉堂点头，他此时对着不知道是传说中的冰鱼还是鲛人的家伙十分好奇。说他是人吧，他好像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可说他不是人吧，又可以真真切切地触摸到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白玉堂脑袋里闪过了好多种念头，也许这鲛人的产生有一定的原理可以解释，并非神神怪怪，等他外公到了应该会更清楚真相。众人来到了四海殿前的芙蓉园，此时围墙统统拆去，整个御花园西院完整地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。四海殿的整体颜色的确呈红色，虽然红色不算少见，但是这座楼似乎红得有些怪异，暗沉的红色不知道是不是年代过于久远造成的，总觉得红里还透着黑。 这种颜色是怎么弄出来的？ 据说是先用烟将木材熏黑，然后再刷红油。 这时众人身后传来说话声，回头就见赵真穿了一身便装，笑眯眯站在那里。众人看了他这一身打扮，都忍不住皱眉。 你要干嘛？ 探鬼楼啊。 众人一起看赵真身后的南宫姬，南宫一脸的惆怅，只能眼神示意众人怎么拦都拦不住啊。 不怕，朕有真龙护体。 赵真神采奕奕，赵普眼色一寒， 回去。 赵普有种， 朕就不走，你能怎样？ 赵真双眼微微眯起，瞧着赵普。赵普一挑眉，看南宫记， 去告诉太后。 南宫眨着眼，赵真立刻颓了，不满地看赵普。对视片刻后，赵真一指赵普：“ 你也不准进。” 赵普愣了愣，赵真对一旁欧阳少征一挑眉：“ 去告诉太皇太妃。” 众人默默地看着僵持不下的叔侄俩，这是各有弱点呢。 不如 都别进。 赵真和赵普看南宫和欧阳，异口同声：“ 你哪边的？” 南宫和欧阳默契地不说话。最后，僵持不下的俩叔侄在小四子的调停下达成共识，一起进去，但是要多带侍卫，并且要走中间，不得冒险，不得落在后边，不准单独行动，万一有什么不妥，必须马上出来。赵普相对来说还好一些，九王爷自保绰绰有余，还要保护公孙爷俩呢。赵真就比较麻烦些，虽然他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，但跟这几个绝顶高手比起来还是差了一大截，于是带上了南宫记还有歌清。四海殿外围也被一大群大内高手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满。 小馄饨， 歌清一来，天尊就逗人家，歌清脸飞红给天尊行礼。赵真还挺好奇， 小馄饨。 歌清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众人叹气，心说这状态带他进去不要紧吧。歌清平时挺好的，一见天尊立马傻呵呵的。原本小四子和小梁子两个小屁孩是绝对不会带进去的，但是小四子和小梁子表示不带他俩，就告诉两个皇奶奶。于是众人都斜了赵真和赵普一眼，标准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最后大人们协商了一下，还是带上两个小家伙，不过为了安全着想，进行了如下分配。公孙由赵普保护，邹良和欧阳少征保护赵普，影卫们保护他们几个大将，赵真带着南宫和歌清走在天尊、阴侯和无杀大师中间，做到万无一失。小四子归展昭保护，小梁子交给林业火，白玉堂熟悉机关，负责带路。众人准备就绪，正要进楼，又来了俩闲人，红九娘和吴一霍也跟着一起进了。林焰火一手提着小梁子，然后四周围看了看拖家带口男女老少的感觉，无奈叹一口气：“ 哎，什么探鬼宅啊，这简直就是游园会嘛，一点气氛都没有了。” 众人先参观了一下芙蓉园，院子里的花草早就枯萎了，一股萧条的感觉，蛛丝和灰尘落了满地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在众多枯朽的芙蓉花之中，有一株竟然还盛开，而且枝繁叶茂，生机盎然。本来一株开放茂盛的芙蓉花应该是让人心情愉悦的，但是在众多枯柴烂草之中，唯一开着这么一株，花越是艳丽，就越是诡异的厉害。 这是什么现象？ 其实也不是太反常，可能就这里可以淋到雨，所以唯一一株活下来了。 众人都点头。赵真看了看那颗芙蓉花，微微皱眉，没多说什么，继续往前走。就在赵真身旁的阴侯注意到赵真的神色，似乎是对那朵芙蓉花有些在意。不过阴侯向来都不是太热心赵氏子孙那点事儿，要不是因为展昭，他也不会来趟这浑水。吴一霍初来乍到，看了看那四海殿，忽然开口：“ 我那天在喵喵楼上往这边看，就觉得有些怪，这是不是鬼台教的造法？ 什么造法这么不吉利啊？” 众人脚下一滞，都默默回头看他。阴侯和天尊都点头。精通建筑的白玉堂给一旁众人解释了一下：“ 是阴宅造法里比较特别的一种，当中正殿，两边两个角楼，有两座桥相连，感觉就好像是两头两个人抬着一顶轿子。这种造法 说抬轿是好听，古时候也叫抬棺。因为两个抬轿的角楼，一个黑顶，一个白顶，就跟黑白无常似的，所以没人会这么造，吉不吉利？ 众人都点头，原来如此。走到门口，众人遇到了第一个难题，原来四海殿没有正门，只有左右两侧两扇小门，于是众人都看白玉堂。白玉堂抬眼看着右边的那扇门，按理来说早先教人交代了，展昭在左边，危险在右边，那是不是应该走左边的门？可是鲛人此时站在右边，似乎又是想让众人从右边的门进。然而此时白玉堂有些不确定，因为他自己的本意也是想从右边的门进。根据他掌握的关于阴宅左右门的说法，通常都是右进左出。于是白玉堂疑惑，是不是他的想法控制了鲛人呢？展昭见白玉堂犹豫，抓了一把他的手，瞧了一眼，就指了指右边。 娇娇叫你走右边。 娇娇。 白玉堂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决定跟着鲛人走右边。走向大门的时候，白玉堂就觉得脑后一痛，伸手摸了一把，转过脸，就见展昭一手抱着小四子，一手拽下他两根头发来。 猫会秃的。 展昭将头发在自己手指上绕了两圈，扎住，抬眼看了看前边，欣喜的对白玉堂眨着眼。 看得见。 不用抓着也能看得见。 展昭伸出绑着白玉堂头发的手指，对他晃了晃。 绑着你头发也可以看到，回去多拔几根下来，我让陈仙儿他们帮忙编根手链戴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